盼，也许人生就是八滋味变成 当年苏芮的《搭错车》电影原声碟是中文流行歌坛最经典的唱片之一，而83版《搭错车》并没有同名主题曲，而是《酒干倘卖无》。这一次叮当所演唱的这样一首《搭错车》为这个经典的 IP 有了同名同姓同根同源的主题歌。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叮当的《搭错车》，那我们进入到的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带来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在去年冬天在去年的今天，曾沛慈推出了专辑《我爱你以上》，让重心放在影视方面的他呢，时隔三年迎来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大部分的曲目都是影视歌，也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视角来诠释关于爱的主题。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我爱你》。 跟我 喜欢静静看你受伤，看你感性写下的痴。就有变 2014年7月2号，张惠妹推出了自己的17号作品《偏执面》。这张用了3年时间完成的专辑，在爱的大主题之下，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情绪。像她和蛋宝合作完成了同名主打歌《偏执面》，还有这样一首《这样你还要爱我吗》，都是偏压抑的情绪，也就像专辑的封面那样，呈现出了灰色调的感觉。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7月3号，我们关注到的是2015年发表赖伟峰的专辑《一日七诗》。那么什么叫做一日七诗呢？七诗是失业、失信、失恋、失态、失落、失眠、失败。如果在一天之内失去了这些，你还能不能保持最后一丝的从容？我们就来听这首香港著名填词人周耀辉作词、赖伟峰作曲并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一日七诗》。 要离开就不管愿不愿意，关掉我的电脑。离开有什么真的会停着？要背叛就不管可不可以，做过谁的朋友？背叛了没什么不离不弃。一日好长，一生好短，难道只能如此？一切难测，一夜难眠，想到底想起自己，我用过所有男人的力气，却换来一个男人的叹息。度过了失业、失信、失恋、失态、失落、失眠、失败，得不到全世界，失去了我自己。我从来不懂什么叫珍惜，到头来只懂什么叫可惜。太久没有好好对你，太少爱自己，还能够对谁说对不起？要分手就再见，整段关系删掉你的照片。分手有什么，总有下一次。要愤怒就责怪整个城市，打翻谁的咖啡？愤怒了没什么握在手里。一日好长，一生好短，难道只能如此？一切难测，一夜难眠，想到底想起自己。换来一个男人的叹息，度过了失业、失信、失恋、失态、失落、失眠、失败，得不到全世界，失去了我自己。我从来不懂什么叫珍惜，到头来只懂什么叫可惜。太久没有好好对你，太少爱自己，还能够对谁说对不起？我用过所有男人的力气，却换来一个男人的叹息。度过了失业、失信、失恋、失态、失落、失眠、失败，得不到全世界，失去了我自己。我从来不懂什么叫珍惜，到头来只懂什么叫可惜。太久没有好好对你，太少爱自己，还能够对谁说对不起？

就是创作出来这么一个词。首先我感觉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一般人写词他也不会是这种思路，他是有点那种机器人的那种逻辑，那种弯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可能在后期创作的时候吧，根据那个音节会有一点调整。 和人类演唱歌曲不同，等到歌曲创作成之后，小兵还需要一位人类领唱员。 先要找一个人来代唱一下，然后把他那个旋律声部输入到这个小兵这个机器人这个程序里边，然后他才能按照你的这字音啊，还有这个旋律的这个拐弯啊这些东西来唱，所以必须先有一个人工的一个模板。 预计下周这首 AI 北京将进棚录制，届时呢，我们就将听到人工智能和人类共同为歌唱北京创作的歌曲了。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国家电影局近日发布了一组数据，截止到2018年6月30号，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为320.31亿元，同比增长17.82%，总人次是9.01亿，同比增长15.34%。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189.65亿元，同比增长80.1%，占到总票房份额的59.21%，占据市场主体地位。在档期方面，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四个档期的票房都创造了内地市场的新纪录。上半年内地市场共产出票房过10亿元的影片9部，其中国产影片5部，票房过亿元的影片41部，其中国产电影19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说到面孔乐队，资深的摇滚乐迷会想到他们当年那首特别火的《梦》，以及收录在《中国火》当中的《给我一点爱》。那如今呢，这支摇滚劲旅有了新的动作，从今天开始，全中国强力首播面孔乐队的全新单曲《幻觉》。 全中国强力首播。 伤心那盏灯总会点燃，照亮氤氲了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暖。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而再也不可能重叠。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个纯与真的年代。这一切都是幻觉，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首播歌，来自于叮当的《搭错车》，这是出道11年的叮当音乐人生的大事件，他主演的音乐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么刚刚我们就关注到了他音乐之路开始的地方。2007年的7月6号，叮当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同名主打歌《离家出走》。一周音乐大事记继续停留在7月6号，2004年的这一天，温岚推出了专辑《温室效应》，这是让温岚的星途进一步冉冉高升的一张唱片，收录了像《人来风》《夏天的风》等多首叫好叫座的歌曲。同时还有一首歌呢，是周杰伦原本要收录在叶惠美专辑，结果是为了师姐忍痛割爱。就来听这样一首《祝我生日快乐》。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12点。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蜡烛点了，寂寞亮了，生日快乐。 谢谢。

我知道我很假。 新歌九号，王诗安 Good Times。 新歌十号，面孔乐队幻觉。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到了新歌推荐时间了，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叮当的新歌搭错车，第一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苏芮1983年电影原声带搭错车是台湾百家唱片，35年之后音乐剧版的搭错车上演，叮当担任起剧中的女主角。83版搭错车当时并没有专辑同名主打，那到了2018年版的音乐剧搭错车，叮当弥补了这个遗憾。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陈乐融作词、朱静然作曲的《搭错车》。 全中国强力首播。 期盼，也许人生就是把滋味变成。 这是本月在台湾地区起跑了的音乐剧《搭错车》的同名主打，由剧中阿美的扮演者歌手叮当来演唱。这首歌也正是描述了女主角阿美一生的心路历程了。在剧中呢，阿美为了事业被迫不认养父拾荒老人亚叔，直到父亲病危才明白父爱才是一切。好，在听完首播歌，进入到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一号呢，是黄绮珊刚刚上线的专辑标题曲《时光》。这几年黄绮珊的几次翻转留给大家的印象，最开始是高嗓实力唱将，后来化身温文尔雅的小侠，那这张《时光》我们听到唱腔是更有戏剧感，也更富有张力，音乐主题也更加展示了真实的黄绮珊。爱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爱也让时光变成永恒。我们就来听黄绮珊这首《时光》。 几杯，就是沿着我的吧，我的吧，我的杯，我们相思相随，总会有人不对。 马火皮加空气别了秋里的桑，像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今晚都后悔丧，如果说是奇迹 是本周的新歌二号，李荣浩第五张专辑率先派台新歌《王牌冤家》。2017年，他推出了号计划，每首都有新歌上线。那这一次呢，是以 EP 的方式。2018年首张 EP 同名主打歌《王牌冤家》，灵感是来自2004年由金凯瑞主演的同名电影。这一次呢，我们听到李荣浩也是以复古的曲风，加上非常诙谐的歌词，描写爱情当中这种爱恨双重的矛盾，真的是相爱相杀的一对冤家了。好，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新歌推荐。新歌三号呢，是来自 Yuga 林宥嘉的《推动摇篮的手》。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小旺福2009年《旺福爱你》当中，由姚晓明作词作曲，是写母爱的一首歌。去年林宥嘉在上海开演唱会，特别翻唱了这首歌。他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哭，因为他用这首歌送给自己过世的爷爷，也借由这样一首温暖的歌，提醒大家珍惜身边的家人。” 那些很小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记得，还好有人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就算不太真实也很快乐。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从来没做过，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有些还藏在心里头，有些已经来不及说。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辉煌。看不见的地方。 是周深为某款手游演唱的主题曲《云裳羽衣曲》，由中国枫桥署方文山作词，音乐人罗宇轩作曲。周深依然是用他仙气袅袅的声音给听众呈现了一幅唯美的水墨山水画。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五号，这是来自奥林的一舞钟情。那这首歌呢也告诉你，奥林是被情歌耽误的一位 dancing queen 了。那这首一舞钟情也是帮助众多女歌手制作舞曲的倪子刚打造。 Dancing in the sky.

一切都是幻觉，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再也不可能重叠，两个陌生的世界。 这是全中国强力首播第一天通过中歌榜播出的来自于面孔乐队的《幻觉》，同时也是本周新歌推荐，新歌十号。好，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新歌六号呢是苏运莹为电影《动物世界》演唱的推广曲《尾巴》。这首歌表现电影当中周冬雨饰演的刘青对李易峰饰演的郑开司的不离不弃，就像尾巴一样默默无闻，如影随形。 是无方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想念。 这首本周新歌七号是好久不见的周慧演唱的《偶然》，这是一首翻唱歌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才女陈秋霞将徐志摩的诗《偶然》谱上曲，并成为首唱者。2010年，齐秦推出翻唱专辑《美丽境界》，还特别请到陈秋霞出山对唱这首歌。新歌七号，我们听到了周慧翻唱版本的《偶然》。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八号，这是来自于李玖哲带来的《我很假》。这一次李玖哲回归华语市场的专辑叫做《还会记得吗》。这首《我很假》也是用正话反说的方式写出内心的一种自省，希望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当中可以回归内心的简单。 想说的话不一样，怕气氛变得尴尬，用微笑就能隐藏。当谁的玩笑让人很受伤，就忽略谁的鲁莽，假装很平常。我们都 新歌八号来自于李玖哲，这样一首《我很假》。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九号，这是王诗安的最新单曲《Good Times》。去年在方大同的提携之下，他推出了一张以中西合璧为底色的专辑《诗》。这一次呢，依然是方老板出山，为旗下女歌手王诗安打造这样一首偏复古舞曲风格的《Good Times》。 小时而高兴，昨天率性 ，We don't really care，We don't really care。记得那些年代，在一起就开怀 ，We don't really care，We don't really care， 只是自由自在。彼此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新歌一号，王绮珊，时光。新歌二号，李荣浩，王牌冤家。新歌三号，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新歌四号，周深，云裳雨衣曲。阿林，一舞钟情。新歌六号，苏运莹，尾巴。 等着亲吻你的 新歌七号，周慧。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